第七点呢是讲到十方而来，随此就心，能依十方事善知识，四威而中，供养而义，行沙而来，回中推为大法王子。这是神咒的第七点功德，十方而来都因为随顺重持这个咒心，所以能够享十方享十方事善知识。善知识什么叫做善知识？能够领导我们学法，令到我们增长智慧，令到我们消除烦恼，这个叫做善知识。譬如说你去哪里啊，我去听经，经有什么好听啊，来啦，来我屋企啦，三揭一啊。咁呢个系善知识，因为恶知识啊，恶知识啦。所以呢我哋要发现生生世世要接近善知识，千祈唔好俾恶知识所剪下。咁呢个善知识呢能够增长我哋善根，能够激发我哋菩提心，能够令到我哋精进病道。咁所以呢十方而来，随呢个咒心呢就可以向十方世界接近善知识，四威而中啊，供养而已。四威而呢就行自助我。行自助我呢是供养而已呢，供养有法供养，有财供养。用法供养而来，就是自己弘扬佛法，修学佛法；用财供养而来呢，就是布施，用自己的财宝呢是布施三宝。咁啊，因为佢能够用法布施，又用财布施呢，是供养而已。我哋而家想供养，易唔易啊？譬如話，我想智蓮而家需要好多錢咁，辦呢、這個開辟呢個公園，建設呢個公園嚇、我哋想捐一百億咁，易唔易啊？冇可能，有心冇力。但係呢啲法王子就唔係啦，佢想供養幾多幾多嗱。除非你生享极乐世界啦，生享极乐世界，你一早起身嚟啦，我想去十方供养之法，咁我想用咩供养？手就有啦，自然出现。我用想用花供养，个手自然有花出现，就去十方之法供养。咁所以我哋都系去极乐世界好啊，可以能够供养十方之法意义啊。想用乜嘢？譬如话你，我想捐啲钱咁啊，我冇钱点捐啫，都得。堅力咯，係嘛？堅心咯，又用個心去隨喜功德都係堅啊！有力就出力咯，有錢就出錢啦。又冇錢又冇力，坐喺度睇住人哋做，心歡喜心，以隨喜功德心都係布施哦。所以只要你肯布施，分分鐘都可以實行布施。你嘅智力、你嘅體力、你嘅心力。都可以布施嚇，咁而家咧，因為呢啲十方而來響因中修行啊，能夠持呢個靈驗咒，所以咧能夠親近善知識，能夠供養而已，生此響行沙而來嘅法會之中咧，被推為法王子。哦，法王子你知道係法王之子，就能夠繼承啊。法王的家業，這一種功德是什麼功德？是遍淨莊嚴勝福力，是這個咒的功德。第八點呢，是講到十方而來，行此咒心，能依十方攝受親恩，令知小乘蒙秘密眾，不生驚暴。蒙秘密眾不生驚暴，秘密眾是什麼？三如來眾性，三如來眾性是什麼？是一性法法，一性法法是無上性，無上性呢，小根小氣人呢，一聽到無上性呢，他就驚，是不是的？ 譬如而家你喺街拉住個人，喂喂喂，我講啲秘密你聽，嗱，你將來會聖化啊咁，佢一定係話你傻嘅。啊，乜嘢叫做聖化？我為乜嘢要聖化？佢驚啊，佢怕嗱，有啲人咧叫佢念佛咧，多啲念佛，佢話我唔想死字，佢驚佢叫佢聖化喎，得了嘅，而家即刻死係嘛？佢驚啊！但是呢能够行持这个咒心呢，能够这个人呢就能够以十方世界接受亲恩，对他的亲戚对他朋友讲呢，令到他的亲戚朋友或者是小乘根器的人呢，问这个圣法的一乘法门呢不生惊怖。哦，亲恩是什么？这个经里面就是讲这个恩，现恩的恩，实际上呢 是什么？亲家那个恩，一个女字边那个恩，啊，有亲戚关系的这个恩。那么我们呢是在这个世界多生多世，今世是有亲家，前世都有亲家，多生多世都有亲家，有亲戚有朋友，因为大家在六道轮回互为眷属嘛。咩十方以内未成佛之前啊，佢一样是众生，一样是有多生多世的眷属啦。咁而家成咗法咧，佢咧觉得咧自己已经成咗法，但可惜以前的亲戚朋友仍旧在生死轮回里边未得解脱，因此咧佢就常常广为众生宣说这个咒，令这个神咒加持，有这种力量加持接受护念力劫的亲恩。纵然这些亲戚朋友堕落小乘，一旦得闻诸佛的秘密众，亦不生惊怖。好像《法华经》，《法华经方便品》呢，舍利弗初闻佛说一乘妙法，他就心惊了，他说将非魔作法恼念我心也，啊，我将来成法，我将来会受记作法，是不是魔鬼出现搞念我的心啊？本经呢，这个楞严经呢，称而阿能，因为以摩登伽女宿世是有因缘嘛，而家堕落小乘，但是由这个楞严咒的威德神力加倍，令他能够回小向大，堪受这个大法。虽然闻佛讲的秘密而来众心，他都不会害怕，不会疑惑，而能够生起这个信心。这一点呢就是显示这个神咒大悲普济亲恩力，大悲普济亲恩力。其次呢，十方以内啊，众此咒心，成无上国，坐菩提时，入大涅槃。众同埋读，我睇见你哋好多人咧揸住部经响度读啊，众对本就系读，背本就系众。嗱，师傅佢哋咧唔使睇经睇住呢部咒嘅咧，就去众咧叫做众啊。十方以内对个楞严咒好熟咯，或者明年后年咧，你哋就中啦，唔使读啦，啊！而家未熟咧，叫做读读楞严咒，咪中楞严咒啊！呢个中十方以内能够中呢个楞严咒心咧，啊，就能够成就无上啊正觉，无上觉，你知道小乘有边个在佢之上啊？边个？菩萨在佢之上。菩萨有边个在佢之上啊？有佛在佢之上。佛边个在佢之上啊？无常系啦，成无常个即系等于成咗佛啦。因为成咗佛就可以坐菩提时，成等正觉啊嘛。一能够成等正觉，就可以入大涅槃咯。涅槃有四种系嘛？自性涅槃有二涅槃、无二涅槃、大波涅槃，这个大涅槃就是大波涅槃。大波涅槃呢， 不治生死，不治涅槃，不治中流。成日喺度做咩？奔奔波波做咩？度众生，哦，要大涅槃。咁十方以内，因为种呢个秘密咒心啊，能够亲自证得呢个以内众性，所以就能够转烦恼成菩提，转生死成涅槃。虽然系坐响菩提树下成无上正果，但系知道实在咧无法可得，即系等于《金刚经》话：实无法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所以心不自不着，所以就入呢个无自涅槃咯。虽然是入呢个无自涅槃啊，但是咧唔停留，唔依止呢个涅槃，而是大果行因。边个大果行因啊？文殊师利菩萨，还有观音菩萨，他们大果行因已经成了呢个佛果啦。而家再在这里做菩萨，叫做大果行因，常在生死里面教化众生，这个是叫做无著无依智慧力。第十点呢，讲到咒的功德呢，就是指示佛法方便力了。因为十方以内前此咒心，依灭道后呢，护法法事究竟自持严正戒律，识得清净。十方以内前此秘密咒心，即是等于释迦牟尼佛为阿难诵这个楞严咒，阿难呢又结集圣经传落嚟俾我哋，我哋今日然后先有机会诵呢个楞严咒，叫做前此咒心，即系响灭道之后咧，留将呢个楞严咒咧留存响呢个世间，能够启发众生嘅智慧，令到众生咧能够悟入呢个二类众性，证得呢个二类众心，成佛道，度众生。你前我，我前你，等于以前阿难前落嚟，一路一路前落嚟，前落嚟俾智灵嘅师傅，智灵嘅师傅啊前俾你，你翻去咧又教你个仔，教你嘅孙，一路一路前落去。哦，咁前有乜好处咧？能够启发我哋嘅智慧，哦，能够咧系令到众生咧系。能够令到众生执行佛法，依法灭道之后咧，有人能够执行法富足嘅人咧，就可以成办运用佛法，少弄三宝嘅事。所以正法得到究竟自持，例如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前俾邊個啊？有一日釋迦牟尼佛拎起朵花喺度微微咁笑，大家都唔知道佛喺度做乜嘢。邊個知道啊？迦摄尊者知道，迦摄尊者又係微微咁笑。哦，所以佛話善哉善哉，唔有正法眼眾啊！前俾呢個迦摄，迦摄咧就前俾阿難嚇。一路一路響印度咧，一路傳到第28祖啊，達摩祖師。哦，達摩祖師咧就嚟中國嚇，嚟中國咧就傳係俾慧可係咪啊？慧可傳俾邊個啊？嚇？曾曾曾曾傳俾道信，道信傳俾弘忍，係咪啊？弘忍傳俾慧能，係咪啊？唔記得嚇，咁咧輾轉相傳，慧能咧到現在有冇傳落去啊？冇，哦，一花開五葉，結果自然成啊！所以而家咧依部咧係響南華寺哦，咁發傳呢個咒心一路傳落去為乜嘢咧？咁就希望眾生啊，能夠咧係驗證呢個戒律，得到清淨。 能够对治我哋身上嘅毛病，身犯戒嘅毛病咧叫做厌；对治我哋心犯戒叫做净。啊，心不犯戒叫做净，身不犯戒叫做厌。发灭道后咧，出家嘅佛弟子咧，若果能够持戒厌净身心咧，佛法就得以久治。哦，咁所以咧，法响涅入涅槃之前咧，就扶足弟子，依佢灭后咧，系你睇下呢一段脑吓，一个子字咧，佢自己就打到子丑寅卯出嚟。佢好聪明，比我仲聪明吓。咁啊，扶足弟子咧，佢灭后咧，应该以戒为师。记得嘛，阿难提出五个问题。話法滅道之後咧，法在世，我哋以法為師啊！法滅道之後，我哋以邊個為師咧？咁法話以戒為師，唔係戒未必每個人可以持得清淨嘅喎。咁所以法咧就留前呢一個靈驗咒，叫我哋重咒自習。因為我哋業障重，所以冇辦法持戒清淨。我哋重持靈驗咒咧，就可以消除業障，消除業障咪就可以持戒清淨咯。所以我們能持戒不清淨的人，能夠自心重持神咒，即得消除多生的積習，身心得到清淨。生佛弟子持戒清淨，就能夠令佛法久治於世。這一點是顯這個神咒自持佛法方便力。由此我們知道這個十方事內都是靠這個神咒，這個靈驗咒去做法事。最後呢，佛就對阿難說了，若我涉事，佛頂光在波燈拉咒，從凳至霧，音聲相聯，字句中根，亦不重疊，經行沙劫，終不能盡。亦是此咒名如来顶，呢度系总结显前。哦，头先咧系总结咧呢个系咒嘅末前，而家咧系经嚟总结咧系显前，又叫做大佛顶经。末前咧叫做大佛顶咒，无论显前大佛顶经或者末前末大佛顶咒，佢功德都系不可思议嘅。佛话：假使跟我从朝君早开始，一路到夜晚，成日讲讲讲，一路讲落去，声音系相连不绝，字句行根啊，赠呢个赠嘅咒嘅功德不重叠啊，每一句说话都系。講法嘅咒嘅功德，經過恆河沙劫咁長久嘅時間啊，嚟講呢個咒嘅功德都講唔盡嘅。由此我哋知道呢個咒嘅功德係幾咁大，係幾咁微妙，不可思議。因此咧，呢一個咒咧，不但叫做如來藏心，亦有一個名叫做如來藏頂。表示呢一個咒咧係最尊、最貴、最妙、最聖，所以叫做如來頂。啊，我哋嘅頂頂頭殼頂都好尊貴啊！啊，放佛嘅頂咧，係嘛？咁所以表示呢個咒係好尊貴。咁呢度咧就係講十方如來果上所得嘅功德有十點，十點係其中之。好少好少啊！假使更係一從朝至暮經行沙劫數咁長時間去講，都講唔盡嘅咁。嗱，以下咧跟住咧就講呢一個因人滅惡生善嘅功德。前邊所講係果人係十方如來嘅功德，現在以下咧就講因中修行人能夠持呢個靈驗咒咧，就可以滅惡生善嘅功德。因為有滅惡生善嘅功德啊，如果我哋唔持呢個咒咧，就會好大嘅損失；如果我哋持呢個咒咧，又就好有好大嘅收穫。 而家第一點咧就講不次嘅損失啦，以等有學啊未盡輪迴，發心至成採阿羅漢，不次此咒而坐道上，令其心心染之魔事，無有時切。有學指我哋薄地凡夫，未盡輪迴咧就係、是、指呢一個初果、二果、三果嘅聖人。仲在有學的地位，未得超出三界輪迴，以其未盡梵殿生死，所以叫做輪迴。而家若果發心至誠，希望超出三界證阿羅漢，若果能夠持這個咒，一定可以滅惡生善，斷煩惱障，得到這個入理的益，甚至得證無上菩提。假使跟二果不持這個佛頂聖咒又怎樣啊？二果你不持這個聖咒而想坐道場成正覺呢，是沒有可能的。為什麼？因為有很多魔障來障礙你，你想遠離魔障沒有辦法，沒有辦法遠離魔障，當然是沒有辦法坐菩提時下成等正覺啦，所以話無有時切。呢個係介紹呢個神咒啊，不次呢個神咒嘅損失。法咧講咗呢個神咒功德之外咧，就跟住咧就話你要重持呢個神咒啊。如果你唔持咧，你想超出三界甚至成佛係冇可能噶。咁啊，如果我哋持呢個神咒又點啊？咁就有好大收穫啦。阿難若知世界啊，隨所國土所有眾生隨國所生啊，華皮貝葉紫蘇八藤，施捨此咒此衣香囊，是人心分未能重益啊，或帝生上，或施集中，冬之時人盡其生年啊，一切之毒所不能害。呢、這個係重持神咒所得的利益啊！佢若知世界每一個世界的所用的嘢係唔同，舊陣時咧，印度咧係用嗰啲事業嚟寫經，我哋中國咧就用啲竹嚟刻經，係嘛？亦有用石嚟刻經，而家就唔使咯。而後來咧就用紙、用批字，而家用電腦啊！而家變咗我呢個老人家都識印經絡，係咪幾方便？係咪？咁呢個咧就係話，隨所有國土咧，所有眾生佢所用嘅，或者係用呢、這個當時發講呢部經嘅時候係冇電腦啊，係冇紙張啊！是用呢個事業嚟寫經啫嘛，有啲人咧有錢嘅，呢度都話有啲紙嚇，白藤，有啲人咧係用一個毛尖嚟寫經，或者係用嗰啲白布嚟寫經，寫呢個咒咧就寫咒點啊？似響香囊攞個袋，整啲香香氣嚇。放落個袋度就拖住佢。以前冇話寫到好細個字啊，而實際上咧，舊陣時啲人咧都好好乜嘢，都好叻嘅。我有一粒米，我喺廣州買嘅一粒米，裏邊寫咗首詩喺裏邊，一粒米寫咗首詩裏邊，一粒米真係一粒米。我買佢嘅時候一個盒。再整粒賣，就有一個放大鏡俾你，就睇咗首詩。嗰首詩好似咩？若窮千里目，更上一層樓。嗰首詩好犀利，一粒賣寫嘅詩啊！咁我哋咧，隨你寫大又好，小又好啦。寫咗佢用布或者事業或者紙寫咗咧，就攞個袋仔袋住，托響身上。OK， 咁咧而家咧靚咯。你睇下，上次前幾日咧，攞嗰啲咩啊？派俾你哋，你哋每個人都有啦，係咪啊？靈驗咒托住佢，嗱呢度話俾你聽，托住呢個靈驗咒有乜好處？ 佢話：如果你啊冇智慧啊，懵懵閉啊，唔識重咒啊，咁你只係未能益重益，即係未能持咒，只係將呢個咒帶喺身上咧，啊，或者咧寫咗佢放喺你屋企咧，啊，當知是人，盡其生命，一世永無憂啦，啊，一切之毒所不能害。咁好似嘅，咁你哋呢次得到寶啦。上次每個人都派俾你，係咪？咁啊，咁所以咧係嚟自年好啦，係咪啊？如果唔係，你邊度有咁精緻嘅神咒咧？啊，邊度有呢個神咒嘅中咗咁多人中靈驗咒加持嘅咒水飲咧？係咪啊？咁啊，所以咧，你哋記得，明年再次嚟啊，唔好走雞啊，係咪啊？OK， 嗱，有啲白藤咧，呢度白藤咧，或者系度白尖吓，都得噶。咁咧系用呢个细草织成嘅，可以写字嘅。咁啊，随每个人嘅能力，随每个人嘅每个国土所出品嘅诗写嘅纸张啊，或者事业啊咩，咁写起之后咧，系背响身上又好，放响屋企又好。所有毒害都不能夠侵，毒有幾多種啊？話俾我聽，毒分類唔好分種，種類種就太多啦，乜嘢毒都有嚇。分類有內毒有外毒，內毒係乜嘢啊？我話你呢個人啊，真係好毒啊！你就話我喺度鬧你啊！實際上我講真話，冇打妄語，因為你心裏邊有貪嗔痴三毒，呢個係內毒啊。外毒咧就係乜嘢啊？蛇啦、結啦、蜈蚣啦嗰啲毒物。而家我哋能夠重持呢個靈驗咒咧，就可以對治我哋嘅雜氣，對治我哋嘅煩惱。咁就可以消除我哋心里边贪嗔痴三毒，渐渐消灭。由呢个神咒嘅威德神力咧，外毒咧蛇啊、蜈蚣啊嗰啲毒物咧就远离啦。哦，咁所以咧，一切毒咧都唔能够侵害你。咁你哋，我想知道而家边个身上带咗有灵验咒？哇！有一半人，一大半人，哦，大半人，哦，咁恭喜你啦，唔會就咧毒所侵嚇。咁我哋次雞咧都可以驅毒嘅喎。嗱，舊陣時咧發滅道之後，有根子裏邊咧有五百羅漢。不是話我哋而家拜嗰五百羅漢啊，即係嗰根子裏邊啲法師咧，通通都證咗聖人阿羅漢果噶啦，嚇！每個人都有道行啦，咁啊，啱啱其中呢一個地方咧，就有一條毒龍出現啦，出現搞到嗰啲百姓咧都唔敢經過個地方，一經過咧，嗰條毒龍就噴毒，害死好多人。咁啊，大家就嚟揾呢啲請呢啲阿羅漢去。控服呢個毒龍咯，但五百個大阿羅漢，每個人盡佢個神力，盡佢個神通，都冇辦法控服呢條毒龍。有一日咧，就有個和尚遠方嚟嘅，經過呢個地方，啊，聽見話有一條毒龍咧，係害咗好多人咁，於是咧佢就行埋去，行三下子。仁者啊，请你离开呢个地方，系讲呢句说话。毒龙自自然然离开咗。咁哇，呢五百个阿罗汉就睇住呢个和尚，你咁叻嘅，你究竟坐乜嘢事啊？你究竟证咗乜嘢果啊？吓，两句说话就搞掂佢。个和尚话。我又未證阿羅漢果，我又冇唔識坐禪，我淨係一世人咧係持呢個不妄語戒，清淨，從嚟我冇講大話，所以佢就驚咗我，我講乜嘢佢都要聽， 所以赐计埋，所以最后呢个神咒嘅功德咧，就系话能够令到我哋赐计清净，赐计清净就可以令发法九字，就系运前发法嘅方法之一。你唔需要话你识讲经，你识精通十二部经，你只系能够赐一条计清净就得啦，就能够令发法九字啦。哦，如果你不能够持戒清净，就业障，业障鬼，业障是怎样消除？自重咒，重咒就可以消除业障。不识重是怎样？我懵懵闭我都不识念，是怎样？拖住他，拖住个咒。我都拖住的，但我不是挂住的， 我有一个宝贝拖住他的。这里呢，这个有灵验咒在里面。哦，咁啊唔拖就袋咯，系嘛？但系千祈唔好放喺手袋，放喺手袋有时咧，你坐住啊，或者系入厕所，你唔好冇可能入厕所放喺外边先入去噶，系咪？不过咁你拖住佢，你入厕所都唔能够拎出嚟，系咪咁啊？心静就得啦。咁嗱，呢一个咧就系讲毒不能侵吓。